好，北上戰艦又翻嚟啦。咁啊， 第二 節啦。 北上頻道，因為即係我要你欠我一個人情，今日淨係做北上頻道嘅啫。 係 啊，淨係講呢個大陸嘅嘢啫。何就嚟咗？係咁先。係啊，咁下次總之爭我一次，你爭我一次戰艦啊嘛！你記得你下次。 得，記得。 啊，應該星期二做嘅，話聲俾你。但係呢個星期二就已經有人選啦。 好， 下個禮拜二。 得，到時再約啦。咁就今晚就希望大家俾多啲 ICQ 入嚟啦，因為冇咗台長啊嘛，即係台長一個最好嘅 anchor 嚟㗎。 即係去咗都係重新講一次，都係去咗呢個加拿大優惠。 好掛住佢啊！ 真係好掛住佢，得我一個真係唔好掂。係 啊，咁啊讀下啲 ICQ 先啦，就話執粒飯而龍就話佢話講開假嘢，咁佢就話仲有啊，喺大陸咧千祈唔好買 flash drive 啊。咁因為呢尤其喺呢個士多賣嗰啲呢九成都係水嘢嚟㗎。 士多有齋飯賣。 士多我都唔係好清楚士多有即係我諗我執粒飯蓉可以再補充一下就係究竟係喺邊度啦士多 即係我 買到啦。 我 你講先 你講 OK, 我就喺我就提供一個地方就千祈唔好喺盧城嗰度買囉即係如果你電腦嗰啲無論各種類型嘅嗰啲外置嘅 配件。 dis 啊，嗰啲即係譬如啲 SD 啊，之如此類啊，嗰啲咁啊，一擊啊，兩擊啊嗰啲，我試過兩次都唔得㗎，即係都中招㗎，就係買咗翻嚟咧，即係因為好平嘅啲價錢，好吸引，咁就但係咧就好快就死㗎，即係一三幾日啦，咁樣咧就可能就已經玩完嘅。咁我咧就我有啲經驗嘅就係呢樣假嘢咧，我就成日都幫襯嘅。即係譬如買呢、這個，譬如話 PSP 嗰啲嗰個外置 disc 啦、或者你電話用嘅 disc 啦，咁我就多數咧就會喺我喺長安都揾到，喺東莞長安就啲大嘅電腦城入邊，或者上海我都成日會買嘅。我成日都幫啲朋友買翻嚟嘅，咁咧就價錢會平好多啦。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話譬如好似PSP 嗰啲呢我而家唔知道正價幾多啦、譬如話 Sony 嗰啲通常賣到成譬如話四擊啊賣到成差唔多接近八嚿水嗰啲呢喺上面呢200多蚊就已經買到㗎。 咁你諗 到 諗 到。咁你有個方法嘅就係呢你多數呢就係你去一啲大嘅電腦城。跟住然之後呢就成行城市咁樣嗰啲地方。跟住然之後呢你就同佢講。就話即係其實就都係一個信字嘅啫，就話喂，咁如果壞咗有冇得攞嚟換嘅先？咁如果佢有啲咧而家做開咧，有啲咧佢賣緊呢啲咁嘅假貨嘅時候咧，佢如果佢覺得佢嗰啲貨有信心咧，佢基本上都會同你講就係、我開翻張單俾你嘅，就你一年之內咧，如果將只碟有問題咧，你可以攞翻嚟換嘅。咁咧就而嗰啲咧，我 so far 咧，我真係同人哋買過好多，即係成日上親上海都買翻三幾張翻嚟嘅。咁就咁耐都冇事嘅喎，就幾好用嘅喎。 即係以我啲經驗咧，朋友經驗啦嚇。咁喺大陸嗰啲 SD 卡真係平 啊，係啊，好平嘅 嚇。咁佢哋唔會搞到離譜，唔會係壞。咁咧佢寫明一擊咧，其實嗰度係嗰啲。寫明係256呢咁係原來俾呢個真係32嚟 㗎。唔係但係呢個情況而家好少㗎啦。因為點解呢好多人好醒㗎。你買嘅時候呢你話一擊呢佢會即時俾你睇呢嗰隻碟係咪一擊㗎嘛。但問題呢就係個壽命有幾長囉。咁我淨係發覺喺羅湖城呢係認真唔掂㗎。即係近邊度呢近呢、這個如果你喺深圳返香港即係樓上咪有好多有一辣呢好多嘢賣嗰度呢咁嗰度有 乜嘢 都賣㗎嘛。 10蚊之摩 有咩假勞力士啊乜嘢都有㗎嘛連埋又賣山果啊咩嗰度嗰度呢就有幾檔賣呢啲咁嘅嘢㗎咁嗰幾檔都唔掂㗎咁所以你即係大家就可以唔好去嗰度買囉。 即係喺上面呢喺大陸呢啲電子產品呢就真係唔會有咩真嘢喺度㗎啦。咁好似而家我哋要嗰啲 MP3 呢直銷站買到呢個 MP3 機呢佢真係求其到呢印個 Sony 落去印個Nokia 落去咁佢印個牌子內求其印個牌子內佢就嗰個 牌子。因為呢個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個世界工廠係喺大陸㗎。咁你電子嘢呢大部分喺大陸做㗎。咁呢佢就唔需要做開發嗰個 part 嘅。咁佢主要就其實就係做生產。佢做到咁上下其實好多電子產品都係就係、是、佢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呢佢就會有另外兩個途徑會開闢出嚟。第一個就係話 做无牌货啦， 系咯。 第二个咧就系咧，佢基本上连无牌货都唔使做噶。你而家喺大陆嘅 MP3 咧，嗰啲 MP3 咧系好平啊。你而家买 MP3 普遍其实基本上你唔需要去啲电器嘅卖电器嘅或者卖电脑嗰啲嘅地方去买噶。你基本上喺超级市场，即系喺家乐福、沃尔玛嗰啲咧，你随手就可以揾到啲一百几十蚊嘅 MP3 系。即係一百幾十蚊係講緊最少都有五一二㗎啦，五一二 Mbps RAM， 喂五一二 Mbps， 咁就即係就算係一擊嘅都係講緊百零蚊㗎咋，咁係平得好緊要，就係因為喂佢因為佢冇開發成本㗎嘛，佢已經有一個大量生產嘅一條 line 喺度，佢基本上就係而家如果你講 MP3， 基本上就連呢、這個即係假貨佢都索性唔使點做㗎，咁所以你會見到喺個市場上就即係林林種種乜嘢。其实好骑呢嘅品牌咩都有啊，咁总之就好简单，你就可以好容易执到，因为嗰啲已经系唔系啲咩高科技嘅嘢咯。 咁我再讲多单 case 俾你听。 系， 咁嗰阵时候咧，我咪喺大陆住嘅，咁去一间电器行啦，嗰度应该都几成行城市嘅，成条街都系卖电器。咁啊买就出去玩嘅，住得地方梗系买部彩色电视机啦，买部廿一寸啦，咁咧。好奇怪嘅，嗰廿一寸嘅电视机咧系冇 logo 喺度嘅， 系 啊，跟住话呢、這个咩牌子啊？你要咩牌子？我屌， 同你贴上去系嘛？ 佢真系有一个 Sony 嗰啲嘢，一插落去就系 Sony， 一插落去入飞利浦， 咁犀利， 整好晒噶啦，系胶嚟嘅，成个胶嚟嘅，一举落去黐胶纸，咁嗰个就系飞利浦，好过瘾嘅。咁佢就仲夸张，有啲系假到咧，连你开咗个电视机， 系 入边咧，譬如佢模仿晒全部都 Sony 嚟噶吓，因为 Sony 嗰度好兴噶嘛。但系如果我唔中意 Sony， 我中意Panasonic， 佢系黐咗嗰粒嘢落去，就变成 Panasonic 嘅机啦。打开个电视机咧，佢系 Sony 嗰个蓝色画面， 系 都可以，真系但可以搞到咁， 唔系冇办法，因为工厂大部分喺晒大陆啊嘛，所以其实佢做呢啲嘢系方便咗好多啦。 你谂都谂唔到噶嘛，真系问呢冇牌子，呢个咩牌子啊？你想要咩牌子？哇屌！即系我谂埋，我想话要创维，唔知你有冇好嘅，应该唔会有啦。呢个创维唔使假嘢啦， 咁啊，读一读啲 ICQ 先啦。周一凡二龙又话啦，佢话屌喺罗湖同珠海关口嗰啲铺头。卖开火腿都可能卖啲 flash drive 喺度出嚟卖，真系黐狗线，啱吗？ 啱 啊！卖咁佢嗰啲系杂货铺嚟噶嘛，冇人话俾你听佢间嗰间铺系卖火腿噶。 炒炒炒！ 你可以调翻转话，佢间铺本来就系卖 flash drive， 不过搭单卖火腿都得噶。 搭因为卖 flash drive 搭单卖炒栗子啊， 系 都有啦。咁食嘢啊假，有啲假啦，假大闸蟹啦。 嗯 啊，而家。即系香港系而家冻情湖都冇真嘅 假大闸蟹，就假咗好多年啦。咁啊，到旧年其实冇噶。其实我就好中意食大闸蟹嘅。咁但系到旧年咧，基本上我都差唔多叫做死咗条心，就停咗唔食。 系啦， 因为一旧年其实都有单好大单嘅，就系、是、因为旧年咧，我记得就系台湾就放宽咧，就俾啲台湾人咧就带可以唔知带几多只大闸蟹翻去噶嘛，咁初时好开心嘅，即系大家都咁啊，但系后屘咧就发现咧就系、是、唔知咩啲大闸蟹有毒素啦，同埋就发觉有好多有牧羊情湖嘅大闸蟹啦，同埋就而家基本上你根本都查唔到啲来源噶，因为嗰啲其实嗰啲大闸蟹好多都系啲毛蟹嚟噶嘛， 有啲咩？防疫标签啊嘛， 我话俾你好恐怖噶。我旧年啊，点解我话我即系，譬如话嚟紧呢一年，我真系即系其实旧年我已经食得好少啦，一年比一年少啦个数量食大闸蟹。旧年我试过喺上海食到啲大闸蟹咧，就系咧我蒸熟咗之后咧揭出嚟咧，入边个一打开咧，成只系黑色噶， 哇， 系好恐怖噶。咁你根本系冇可能食得到嘅，即系所以后屘我已经决定系即系唔好搞啦，已经唔再食啦。咁就范二龙仲继续话喎，佢话不过我会去买嗰啲偷睇 cable TV 嘅机嘅同埋卡咁样，咁呢个好多香港人都会做 啦。呢样假嘢就应该最质最 好。我想讲其实就唔系所有假嘢都唔好嘅吓、啊，即系其实even 嘅鬼佬都系嘅，鬼佬嚟大陆其实最中意就系买假嘢噶啦， 假嘅。啲衫啊嘛， cos 啊嗰啲啊嘛， 仲有就我所知就买假佬做手信啦，买好多假佬翻去就送俾啲同事啊，即系日本仔同埋鬼佬都会有呢啲咁嘅习惯。 啊，咁讲下嗰啲解码器，大陆嘅假嘅所谓假嘅解码器啦，犯法嘢啦，系 work 唔 work 嘅咧？ 我冇用过 啊。啊，范二龙我知 道，我真系冇用过。 其实我识我识范二龙嘅系 work 嘅。 唔系，我都知道系 work。我 甚至系转佢转码嘅时候咧，阿范二龙都有好处，唔知道有啲咩方法咧系可以。 我以前有个朋友用佢就话，佢话好方便噶，佢话连啊嗰啲咩有线嗰啲成人台都收埋、 啊，都睇到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阿范二龙得嘅话，你不如 send 个 ICQ 过嚟问解答一下呢、這个。假嘅假嘅有线解码器系可以好到咩程度啊？讲真的，真系我真系想知啊！咁样唔系唔好咩啦？加六假有假汽车假电器啦，假食品啦，假衫啦，即系衣食住行都有啦， 一定啦、 啊、咁、啊、都系围住个人而嚟啊！ 系， 即系我讲个古仔俾你听， 系 喺大陆咧，人都有假嘅， 系 即系呢、這个咧，我又听一个。編劇啊，叫游乃海啊，講翻出嚟俾我聽啊。咁啊，佢又話咧喺大陸咧，有條友叫刀郎， 唱歌 啊，刀郎啊，即係傻閪嚟嘅咩？其實即係佢點傻法咧？佢係同佢嘅新疆嗰個女朋友分咗手，咁佢喺湖南遼遠嘅湖南咧就搭車去新疆，喺途中咧因為有感而發，作多好多首歌，佢就將啲歌擺曬上網。我唔知点解就 hit 起上嚟喎，啊咁样就全部人都 download 佢啲歌嚟听啦。咁新闻有间电视台，唔知系湖南电视台定系北京电视台，我唔知啦吓。咁就话要搵呢个人出嚟，搵到有10万啦，定系10000蚊嘅人民币奖金，搵佢出嚟。咁当时咧全国咧有10个人话我自己系刀郎， 即系你系讲刀郎未出名嗰阵时， 未出名嘅时候，仲喺个网上边发布音乐嗰阵时候。 系 啊，咁有10个人出嚟话自己系刀郎，咁即系起码 刀郎啦， 刀郎得一个啫， 全国都系得10个，就都唔系好多啫。 大佬，你谂下嗰种勇气，系先？佢问你呢首歌点样创作啊？点样成噶嘛？大佬系咪先？即系上晒电视嘅，收尾就系嗰个电视台就系话咁多刀郎。哦，我开个节目出嚟讲下发掘啲睇真啲咁咧，边啲系先系刀郎？即係可以即係大陸係假到人都有得假，咁你仲有咩嘢冇假㗎呢？即係 都會冇 嘅。係貪官唔假囉。 國家領導人都有假啦，你毛澤東嘩幾多個假到 食假替身 幾可亂真啦、 啊。即係假嘢去到一個即係唔知點講，係都你係搵唔到又真，而且講真但有時有啲假嘢係好嘅，啊啲假嘢 係啊，呢樣 方便到 咧，方便噶嘛， 方 便啊嘛， 平啊嘛，咁就我哋成日不想買嗰啲翻版嘅，依家都可以叫假嘢啦， 係啊， 因為佢唔係正當噶嘛，咁呢啲係做 翻版電影啊， 翻版嗰啲電腦器材先，咪嗰啲咩 電腦軟件啦、 啊，電腦軟件先正啊，香港即係你諗下啦，即係個價錢係平成點咧？是讲緊10蚊五隻。 嗯。 翻版香港都100蚊五隻啦，咪先。咁讲 DVD, 我最平係買到5蚊隻啫。 嗯。 係讲真係嗰啲即係copy內嘅。 差唔多啦、啊、差唔多啦。 係喂佢啲呢啲假嘢呢就唔怕用囉。 呢啲係造福人嘅、啊。 而且有啲假嘢呢咁多假嘢啦有啲為咗貨假嘢去做嘅。即係例如啲 DVD。 嗯。 即係而家其實 Sony 啊呢啲咁嘅名牌子出嘅 DVD 呢你係讀唔到啲假嘅翻版嘅翻版 呢 個嘛？但係佢哋出嗰啲 係零舍方便㗎嘛？你 登貨 係啊，其實真係唔係為咗貪平啊，係但係咧，即係咧4000蚊嗰部咧就唔夠400幾蚊嗰部咧， 嗰部睇得到， 睇得嚇，即係睇得咁多碟嘅方面嘅， 真係正啊嘛， 係啊， 步步高。 系啊， 佢哋真系连翻版都几难睇嘅翻版，佢都睇到。 好鬼方便 嘅、 啊。 咁一个大公司整一部电DVD 出嚟，系专货你翻版。 佢最好就系连啲 DVD RW 嗰啲咧，佢全部都系睇、 啊。都睇得到嘅。咁啊，呢啲系咪系咪好好咧？ 系啊， 甚至我买假嘅 Sony DVD 啊，咁都系可以，都系好过只真嘅 Sony DVD。 系啊， 啊有时真系。你话系咪有时好讽刺咧？即系我哋做节目咧，就唔系话一定话要。 唔系佢嗰个就唔系假嘅，咁你步步高嗰个系真嘅。 咁样、啊、 不过佢就整到个 function 出嚟咧，就俾你连翻版碟都睇到嘅。 我系讲紧有啲假到你想要咩牌子嘅电视机啊？你想要咩牌子嘅电视机？当然有啲你想要佢咩牌子都得嘅 DVD 啦，系咪先啊？ 范义龙有嘢讲。 范义龙就继续啦，佢就话 Cable TV 咧一转曲咧，我有一张卡就可以 key in 咧，就 key in 翻个 password 入张卡度，咁咧去上网就睇翻人哋 post 嘅最新嘅曲就 OK 噶啦。咁啊，仲俾咗个网址，咁啊读埋出嚟啦，就系 www.fydvdvd 系咪应该 dvd.com？ 我再重复一次啦，系 www.fydvdvd.com。 好啦，公开咗呢个网址之后咧，下次就俾人封咗啦，范义龙就唔使睇啦。咁你就买翻，申请翻要收钱嘅有线电视啦。讲真， 其实有啲同假。 因为我唔赞我自己唔得啊，我不嬲都唔会睇呢啲嘢啊。有线电视我系真系科钱俾啊，而家用紧 捞啊，我都系啊。咁唔系，其实有啲嘢挨住啊，假唔假同真之间嘅，就譬如话有一个好伟大嘅发明，我觉得就譬如喺网上可以睇电视啦，即系呢个大陆嗰个真系简直系好蓬勃啦，即系好多而家好多啲 PP Live 啊，好似 PP Live 啦，仲有啊 Shopcast 啦，仲有 TVN， 其实有成十几个噶。起碼都有超過十幾個，咁佢就真係提供咗一個好方便嘅，即係睇電視嘅一個媒體俾即係所有全中國嘅人啦。即係譬如話，因為你只要有部電腦，你上到網，跟住然之後基本上就係、是、包埋香港嗰幾個電視台啊，咁所有嘅嘢佢都有得睇，同埋就係、是、佢有啲 外國咧 嚇、啊， 外國 有㗎， 外國有。 Shopcast 我就多數睇 Shopcast， 因為有 BBC 睇。 嗯， 咁 TVN 就好似間唔中就會有 CNN 嘅，咁就 喺外國呢啲全部收費嘅 嚇， 喺、啊、香港收費，大陸都要收費嘅。 唔使，我一講緊嗰啲咪就唔使收費咯。 即係你喺電視睇嘅話係， 喺電視睇要收費㗎，係 啊，每個月要俾十零蚊、廿零蚊、三零蚊咁樣咯嚇。咁、啊、但係 通常呢啲係擺喺個管理費裏邊嘅嘛。 而家就好方便咯，即係你如果有部電腦，你就可以咩？同埋佢就入邊咧，佢通常都會有好多電影頻道啦。即係譬如話，而家你普遍喺大陸啲網吧啲人上去就係做兩樣嘢，第一樣就係打機，第二樣咧就係睇戲嘅。因為佢嗰啲電影頻道咧就係多得好緊要，同埋啲戲係好快嘅，咁又唔係鬆鬱蒙嘅，即係好清嘅。咁、即係好多時都有啲頭輪嘅電影睇，咁佢就係好方便嘅。就由朝就播到晚嘅，即係譬如佢一條頻道咧，佢就會播一套戲嘅啫。譬如話，而家做緊，舉個例子，譬如嗰個史力加三嘅咁樣，咁佢就成日 成晚都 係朝到晚都係史力加三。咁你咁咧就好多呢啲咁嘅電影頻道俾你揀咯。 啊，即係講真， 咁呢啲都係即係大陸先有嘅嘢嚟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第啲地方係唔會咁樣。 即係我如果我即係你要俾我幻想啦，遲啲會唔會假嘅穿梭機，唔知會唔會有嘅真係。 系， 即系你 范义龙就更正翻佢话嗰个网站咧系叫 www.fy， 跟住 dvb， 即系第一个 D 系 D for David， 第二个系 B for boy， dvb.com 咁样嘅。 好啦，咁即系话呢个喺呢个节目公开咗呢个网址咧，又即系俾人冚咗啦。范义龙你都系。 三幾日內好快啲上去嗰度搞噶。咁啊，深圳虎榮就話啦，佢話 DVD 機啊，佢話乜碟都讀到不特止，仲可以讀多個方面，幾百蚊又有色差，又有 VGA 輸出，超正啦。仲有而家手機1000蚊多啲，就有一機雙卡雙。係有機箱卡啦，搞到我都想買部啊！佢話，跟住佢就話我都有睇 PP Live 同 PP Stream， 而家 PP Stream 都有好多台，係啦，啲電話好犀利㗎。佢其實有啲唔係假品牌㗎，即係佢哋而家係有啲係自己品牌。我冇用過啦，即係譬如話我成日喺大陸睇電視，佢哋賣廣告嗰啲咧，就佢嗰啲 function 真係仲多過諾基亞，多過曬 Sony Ericsson 㗎。即係佢仲有啲有啲功能咧，就係唔知點樣你俾人部機跌咗啊， 咁好怪，咁好怪， 搖佢又可以 lock 死人哋 ，lock 死自己部機唔俾人用啊，然之後就抄翻啲 資料翻嚟啊， 資料啊啲咁樣嚇，咁嗰啲， 但係嗰部貴啊嘛，嗰部。 唔係啊，好平嘅啫， 4000多人啊， 唔係啊，我講緊啲大陸品牌嗰啲係講緊1000-1000蚊 就有一部嘅啦。嗰只電話， 你夠唔啱用咁解啫嘛？ 嗰4000多蚊啫嘛，買曬廣告啦 嚇。 但我就係講緊有啲電話係平到，好似阿新入會員嘅一卡雙號啊，仲可以當 PDA 咁用嘅，即係1000-1000多蚊。咁啊，點解我要買一部無牌嘅諾基亞咧？即係嗰個可能我買一部無牌嘅諾基亞，可能嗰部諾基亞嘅function唔夠。即係真正個諾基亞嘅function多㗎嘛，因為始終你都假嘢嚟㗎嘛，係咪先？ 嗯。 就算係一樣嘅話， 你都壞咗機會大啦。當然你做緊 電子產品嘅話，通常即係原廠，我諗個保障都會真會好啲。咁既然有啲平啲嘅個分層又好嘅，就好用過真嘢嘅，點解我哋唔選擇買啲冇牌子嘅，而要幫襯啲 買假嘢？有啲人都唔係買假嘢㗎，係買大陸品牌嗰啲囉。因為大陸品牌嗰啲 function 係多，即係多得嚟係價錢平啲㗎嘛。因為佢問佢唔使做開發㗎嘛，佢淨係做生產㗎咗嘛，所以佢個成本咪可以輕，即係輕過人哋囉。你而家所有電子產品，其實包括車都係㗎。車而家大陸有幾隻品牌嘅車，其實全部都係抄Toyota 啦，仲有就係Volkswagen 啦，嗰啲佢其實都係咁樣照得返嚟㗎咋嘛，佢冇呢個 design， 冇呢個開發嘅成本㗎嘛，全部佢都係照即係、就是、照生產㗎咋嘛， OEM 咁樣做㗎嘛。 其實嗰架車都已經係假啦，只係個牌子唔用個假牌子啫，可能入面嘅所有嘅零件都係同真係嗰個輻射一樣嘅，可能 係啊，可能佢直情係因為即係因為外國廠係設咗喺嗰度，咁基本上佢係攞正牌咁樣做㗎，佢唔係抄出嚟㗎、即係而家係有啲大陸嘅品牌嘅房車，就跟住然之後其實成架車嘅設計呀、型號呀、入面樣嘅基本全部都係即係係啊，得個車 嚟㗎，即係 牌子轉咗囉，係呀，但係價錢會平好多㗎嘛， 平幾多 呢？你冇咗人哋對方嘅所有開發嘅成本，冇咗入口嘅成本，因為你係本地貨，咁所以嗰個成本係差好遠㗎。咁所以你而家有啲譬如話，舉個例啦，即係譬如話你土塔啲七人嘅 van 可能起碼都賣緊30萬到50萬一部到呢，咁你一部大陸品牌嘅差唔多成部同即係成部嘅 function 啊機即係個功能成部車係一模一樣嘅呢，賣10多萬到㗎啫。 哦、 即係好誇張。 但因為呢，我就聽過啲朋友講話幾萬蚊買一架大陸車呢係行唔到㗎，以前。 而家唔係㗎，而家有啲而家有一部其實流行咗好耐嘅，就叫 QQ 嘅。咁嗰部就係一部 K 卡嚟嘅。咁大陸就好多人用嘅。咁嗰部車聽講就係幾萬人到㗎啫。 係抄邊個？ 所以咪搞死人囉。唔係嗰部就抄日本嗰啲 K 卡嘅。咁、但係因為佢係國內品牌，咁所以就平啦，平咁變咗就好多人會買囉。咁、變咗就累死啦，即係度度就好多人揸車囉。所以因為車嘅價錢係平咗好多囉。 咁如果我哋不想呢，即係想盡量逃避買假嘢，係咪通常都係要去呢個 Walmart 啊咁度買呢？ 唔係一定百分百逃避到㗎。舉家樂福會好啲啦，唯一一個例啦，即係因為 Walmart 喂，家樂福係比較 popular 啲嘅、即係 Walmart 喺大陸唔係做得咁好㗎。咁家樂福係好流行嘅，即係點解呢？就即係佢有一種中產嗰種咁嘅嗰種咁嘅味道，即係有啲美式生活嗰種，咁你變咗呢，就即係而家搵到錢嗰啲大陸人就好鍾意去家樂福買嘢。咁但係家樂福係咪買到嘅嘢一定就係冇假呢？即係正如我頭先同你講，就係我嗰啲蘇丹同雞蛋都係喺家樂福買、因為佢好多嘢其實基本上話名叫有監察啦，咁但係你即係根本係好難監察得到嘅，咁你咪盡量，但係嗰啲地方會好啲啦，即係如果你 afford 得起嘅，咁你咪餐餐食公仔面，你咪唔係食出前一丁囉，跟住然之後啦買返啲外國品牌嘅罐頭啊之類，但係嗰啲嘢係貴好多㗎。 貴幾多呢？ 貴幾多啊？我睇先啊，如果我冇記錯。 我講緊先。 Okay， 香港一包 出前一丁啦， 三個半能接到啦。 有時惠康減價就2蚊到啦。 點計香港啡粉價錢啦、 我真係好耐冇喺上海買出前一丁、因為我啲出前一丁都喺香港買上去嘅。咁、我如果我冇記錯呢，就係、大約係4蚊到啦，4蚊一包到啦。 貴咁多？ 貴好多㗎，貴好多㗎。唔係出前一丁係冇得做㗎，睇大陸呢，第一就係、如果你講食方便面呢、就大陸就出前一丁唔係好多人食㗎咋。我諗係基本上都係集中返喺廣東省呢啲香港人食出前一丁㗎咋。你如果即係上開大陸就知道，所有人食方便面其實主要都係食康師傅㗎。 康师傅因为佢有明星效应嘛，康师傅又假，梗系有假啦。咁、但系就同埋就系出前一丁，因为真系贵好多，咁所以基本上系冇人食噶。咁你仲有就系譬如话嗰啲咩金宝嗰啲咩罐头汤嗰啲咧，就又系贵得好紧要噶，即系讲紧有阵时癫起上嚟十几蚊一罐啊，即系好夸张噶。咁所以基本上就係嗰啲就冇乜人買㗎。 咁就難怪啲人 我就有個習慣就係、是、我以前喺上海做嘢就係我每一轉返嚟呢就帶喺香港再上返去我帶得最多就係帶食物啦。即係譬如帶啲罐頭啦方便麵啦跟住仲有就有時我就連埋啲咩海味啊冬菇啊咁嘅煲湯嗰啲嘢我全部都係喺香港買上去。 即係盡量食品呢 盡量自己帶囉。 自己帶啦。 係呀、啊。 咁但係如果譬如 咁我呢個就係一個避免嘅方法 啦。深圳生活啦咁就盡量喺大陸深圳生活呢盡量就幫助啲名牌啲嘅。 係、啊、深圳就係咪睇首先睇你自己煮唔煮嘢食先。咁、如果你唔煮嘢食嘅咁你就冇得搞㗎啦即係你餐餐如果你都係踎港式茶餐廳嘅咁樣喺深圳啊嗰啲喺深圳廣東省啊東莞嗰啲就咁你基本上 就冇計啦 冇啦食咗落肚就係食咗落肚啦。 咁就譬如買洗頭水你知洗頭水大佬 洗頭水又要講嘩洗頭水真係搞到無倫嘅洗頭水我都係喺呢度買上去嘅、因為我呢、這個又試得多啦喺我都是在大的超級市場買家樂福會好啲啦但係譬如話有時未必真係喺家樂福㗎嘛譬如我試過喺另外一個好大嘅超市喺上海叫華聯超市啦、華聯好似香港有上市咁呢就我試過買過一支平天鋪 V 嗰啲咁樣呢買返嚟一打開唔係點解咁輕嘅呢因為一堆我買一堆嘢我就唔覺啦買返嚟咁用嗰陣時呢咦點解樽洗頭水咁輕嘅呢一打開大咗得一半多啲到嘅啫。咁然之後呢就再搵隻手撩下去啦佢啲洗頭水係稀到呢離曬譜嘅。即係咩都有嘅呢啲嘢。 即係洗頭水啦。 唔係因為好容易你知洗頭水扭開就任你換㗎嘛啲嘢係。咁所以嗰啲我又係盡量帶得咪帶上去囉。 即係簡直都係啦簡直。簡直洗頭水。 系 呢啲啊，真系冇乜真嘢噶啦。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尽量避免咁咪就系带咯，自己带咯。即 系好简单啦，我哋 好惨噶， 我会上深圳揼下骨嘅，咁样当然啦， 揼骨冇解嘅嘛。 有冲凉嘅地方噶嘛，佢通常都摆支 Vitasa 酸喺度。 系嗰啲就唔使讲啦， 嗰啲就摆到明咧。 嗰个就得个樽嘅啫，嗰啲就唔使讲啦，佢不断 refill 噶嘛，系啊，嗰啲就唔使讲啦。系啊，即系我话俾你，譬如好多香港人就系好中意去东莞洗头啊。真係唔好洗咁多即係嗰啲洗頭水呢佢咪好興就係問你用咩洗頭水嘅、即係加錢用啲靚啲咁嗰啲咪又係假嘅。 假嘅。 喂我真係有朋友成日喺上面洗到睇住嗰啲頭髮係咁甩㗎。 好咪你見到個板啦。 你唔係咁搞成係咁樣搞成。 我不嬲咁樣搞成咁嘅。 好咁讀啲又讀返啲 ICQ 先啦跟住就深圳虎榮就話啦佢話咩呢佢話其實講真的我哋成日上大陸嘅 3G 係用唔著嘅最重要呢都係有一部機可以呢用兩張 SIM 卡咁呢就最緊要呢就係呢發短信跟通話品質 OK 就可以啦所謂 3G 上網功能呢喺香港都冇乜用啦太貴啦所以都係 2G 好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咁我就冇你咁先進啊深圳虎榮我就通常我習慣都係揸兩部電話嘅。咁、其實有個原因嘅你知道啦即係因為有家室嘅、 哦。一個俾老婆嘅。 即係分開兩部電話就會好啲囉。我有啲朋友三部電話。 即係啊深圳虎榮我話你聽。但攞部三支電話返大陸係我嚟曬㗎嘛。 我嚟曬㗎嘛。係啊我啱想講㗎。 邊係攞嚟用㗎啫。 係愛嚟係愛嚟喺夜晚去場嗰時曬㗎嘛。 你女睇㗎嘛。你知唔知㗎我少少戰難我自己有一集會講㗎。喂你識啲手機嘅分神啊可以將咁手機玩好多嘢呢啲女仔都零舍黐你啲㗎。譬如你識幫佢用佢部電話教我用分神。同埋同大陸同啲女仔講嘅手機啲女仔好鬼鍾意㗎話真係啦。 咁你喺香港其實都叫做冇乜用㗎啦即係 3G 電話其實實際上真係冇乜用。 但啱啱我都轉咗個 3G。 係呀即係攞嚟曬。 我為咗個電話去曬。 咁就仲有佢就話唔係出前而係本地品牌。咁我唔知係咪講緊出前一丁啦。咁其實出前一丁喺大陸呢都有兩種㗎。即係要 两种都系咁贵嘅，但系咧买嘅时候要小心啲咯。出前一丁咧，其实佢有系有唔同嘅，佢有应该系有啲系写住系即系。佢廠出廠係應該係大陸廠嘅，咁有啲就係made in Hong Kong 或者 made in Japan 嗰啲咁樣，咁、個味道啊同埋個面咧都有啲唔同嘅， 都有啲唔同嘅， 有啲唔同嘅，係啊。 好啦， 好啦， 今日就差唔多啦。 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再傾啦。 但最後你咪有啲想講咧？ 係喎，真係漏咗樣嘢咁啊。我今晚翻嗱，我兩個禮拜都冇翻嚟啦。 點解要翻嚟香港咧？ 點解翻嚟香港就咁點解虎仔要嚟香港啊？ 我唔係，我成日要翻嚟香港為咗老婆。 哦，咁 今次唔係為老婆啦，呢次係。 我就 次為咗 我個今次翻嚟個行程同阿虎仔差唔多嘅。啊，我今日遲過去少少走。咁啊，星期唔係一號啊，佢就走先啦。咁我就會留多一日咯。咁、 okay. 啊，距離就係慶回歸。咁我就翻嚟啊，都係慶回歸，不過就係好撚慶嘅回歸咯。咁、啊、我就想講講啦，因為即係唔係好多機會啦，即係最緊要都係呼籲下大家就係、是。记住七一要去游行啦。 两点钟维园集会。 两点钟啦。 唔系朝头早八点或九点嗰个。 其实我而家都搞到蒙蒙查查，因为我又唔系，我净系知道啲时间好似搞到乱晒。其实你阿牛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嘅？ 两点钟集合三，两点半出发，咁话会行到六点半，但系咧就可能六点半之后咧都如果行晒都继续行嘅。 嗯。 呢个就最官方啱或者留意即係一陣間嗰個節目，一陣特別節目咧，係個係文靜嘅節目，孔令如上嚟解答呢啲問題嘅。OK， 好 ，OK， 咁就七一大家圍院見啦。 圍院見啦 ，OK， 拜拜。Bye bye